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耳边听到的巴赫我们最熟悉的旋律，很多小朋友在初学钢琴的时候都会演奏过这首曲子，而它的确也是出自巴赫的钢琴谱当中。但是呢，它的出处确实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当然是我们大多数人所认定的，就是巴赫他来作曲的，在他的曲谱当中当然是属于他的作品了。还有一种也是近年来很多专家们经过一些历史的考证啊，有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巴赫的这首曲子是经过他那段时间搜集和整理的同期的很多音乐家他们的作品其中之一，放到他的曲谱当中的。不过怎么说，几百年作品流传下来，关于这样熟悉的旋律也会有其他的音乐家根据这个旋律有所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很多巴赫我们熟悉的原版的音乐，当然也会有很多是衍生自巴赫的音乐。那下面我们要听到另外一段，你可能会觉得很惊奇，但是非常熟悉，就是来自于这段音乐当中。 Gentle is the rain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Birds high up on the trees serenade the flowers with their melodies. How gentle is the rain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birds high up on the trees serenade the flowers with their melodies. Oh, see, there beyond the hills the bright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me magic from above made this day for us just toFall in love. You hold me in your arms and say once again you love me.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来自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词曲作家，他们不惧讳言，把这一首几乎每一个学钢琴的人都弹过的一首小品，这是来自于巴赫的初步钢琴曲集的第一首，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填上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词，并且呢重新命名变成了恋人协奏曲，就是来自于巴赫我们最熟悉的 G 大调小步舞曲的旋律。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巴赫的这一首 C 大调前奏曲副歌一出现，你就会不由自主地盼望着上面的旋律出现，这可能就是改编的力量吧。法国作曲家古诺在1855年以巴赫在150年前所做的这首 C 大调前奏曲为伴奏，配上了世人熟知的旋律，就有了歌曲《圣母颂》。那是一首音域宽广的女高音曲，也是采用圣母祈祷文作为歌词的。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那段旋律特别熟悉，而这段旋律好像有一点少了什么，但是这才是这首曲子本来的面貌，是来自于巴赫他的12平均律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与副歌。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我们最熟悉的圣母颂。 巴赫那么多的音乐，有很多段都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巴赫的音乐，也可能是我们听到的改编的熟悉的旋律，也可能就是巴赫原版的样子。现在来聆听的是他的 G 大调第三勃朗登堡协奏曲当中的一段。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受人敬仰的音乐之父巴赫，在他的作品当中有太多不同版本的呈现。说来也奇怪，巴赫的音乐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可以静谧到让你的心直达苍穹，也可以火热到摇滚的动力。所以巴赫的音乐，我总是觉得它属于神奇，是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

比如像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吉大调小步舞曲》，还是刚才的《G 弦上的咏叹》，还是现在我们所听到的他的 G 大调大提琴第一组曲当中的前奏曲呢？巴赫他的D小调托卡塔，在巴赫那个年代钢琴还没有呢，很多音乐都是为了古钢琴也好，还是羽管键琴也好，还是管风琴也好，都是为这样的古乐器而做的。那此刻我们来聆听的是勃兰登堡协奏曲当中的一段，也是非常轻巧的。其实巴赫和莫扎特他们的音乐虽然都是有着快乐的本质， 都是有着让人觉得即便是大型或者是有忧伤在里面，但也永远是有着这种快乐的元素在里面。他们两位的作品还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一听就能够听出来这种风格上的区别。 Thank you. 在上半时段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聆听了这首巴赫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当然了，我也说了关于它背后的故事，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一方面还是想知道一个更具体一些的答案。 G 大调小步舞曲不是巴赫写的，那这首乐曲呢是出自安娜·马格达琳娜的笔记本，这是一个笔记本合集吧，而安娜就是巴赫的第二任妻子。巴赫只是将安娜喜欢的这首乐曲编入到了笔记本，供当时的教学还有家庭娱乐，并且呢这本书当中很多曲子也并非巴赫创作，只是与他同时期的作曲家的作品。但是呢后人呢把这首小步舞曲编在了巴赫初级钢琴曲集里面，所以就造成了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曲子就是巴赫来创作的改编。Thank you.